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多谢黄牧师同教会邀请喺当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今日嘅题目咧，好，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叫做上帝藉天使所说嘅话。咁啊，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弟兄姊妹咧就会有个期望，就是、我又讲圣经故事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段圣经。咁希望咧同当中咧同大家一齐思想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咧，唔单止净系知道圣经里面嘅故事，同埋咧我哋更加重要嘅地方就系可以喺当中能够俾我哋一齐思想，我哋点样去行出我哋每日生活。我感謝今日領師嘅弟兄姊妹，因為我冇諗到今日大家唱第一首《誰是主角》嘅時候咧，係同今日嘅講道，但呢個我冇同佢夾過嘅，即係大家弟兄姊妹，即係我冇同佢夾過，但係我就覺得就同我今日講道嘅地方咧有好多好類似嘅地方，咁所以咧今日即係頭先可能打咗個底俾大家啦，咁然後將大家再去思想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能夠大家更加明白，就係呢段聖經唔係淨係講緊即係一個聖經故事。是一個我哋點樣可以每日我哋生活喺當中，我哋點樣一齊活出嚟？咁當開始之前，請大家一齊為我祈禱。真係主耶穌，多謝你，多謝俾我哋一齊去到你嘅殿當中敬拜。首先求你潔淨你仆人嘅口，等我講出説話滿有神理嘅意思，亦都打開弟兄姊妹嘅心，讓聖靈嘅當中充滿我哋，教導我哋。多謝聽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 Amen。 好，咁有個隱言啊，唔好意思，因為我睇唔到後邊咧，咁所以有時我。哦，係啊，唔好意思啊，咁啊更加即係唔知道大家啲架步啊。好，咁啊引言啦。咁通常咧就喺重要嘅嘢嘅時候咧，大家一定係會去揾啲好重要的人嚟聽，係嘛？咁大家最近咧，即係我諗大家要睇新聞就知啦。即係無論你即係中唔中意睇嘅新聞，其實大家睇到一個地步都開始好麻木啦，係咪？開始係咪啊？即係日都睇住有幾多個疫情啊嗰樣嘢。永遠講到疫情嘅嘢咧，就唔會係我講嘅。就唔會啲醫生講嘅，一定係揾我哋嘅省嘅首席衛生官去講呢啲嘢。逢係重要嘅嘢咧，一定係揾啲重要嘅人去講嘅。你唔會求其揾一個人去講一啲好重要嘅嘢。正如如果你話請一個人嚟講道嘅時候，你唔會求其揾一個冇讀過神學或者完全冇讀過聖經，求其揾一個人嚟講道。你一定係揾一個真真正正去了解嗰一件事嘅人去講呢樣嘢。我諗大家都好明白啦。第二樣嘢，當咁我哋揾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聽下個專家點樣講，係咪啊？即係我哋去睇下，去聽我啲專家去講呢樣嘢。但係呢樣嘢都唔係最重要嘅，因為好多時你聽完之後咁啊點咧？跟住就係希望你跟住去做，呢一個先係一個重點。好多時如果我哋聽完之後，我哋都唔諗住去做啦。咁其實頭先個專家講嘅嘢。仲有冇啲乜嘢意思呢？大家都經歷過，頭先主席都講啦，早排我哋都知道內陸水災係嘛？咁大家內陸水災嘅時候，發發覺有咩生態上唔同咗啊？頭幾日你大家留意咧，啲油站係滿曬嘅，個個都排隊買油係嘛？就算架車都未入滿，你都未滿，你都係入咗先，因為驚冇啊嘛係嘛？好啦，你發覺突然間好多人買餸係咪？多咗好多好多買餸咁樣，咁你發覺啲價錢又高咗少少，但又唔係高好多。咁但係咧，即係整體上温哥華嘅情況都幾唔錯。即係如果大家去諗嘅時候，而家即係隔咗咁耐睇嘅時候咧，唯一一樣嘢我到今日都仲未發現有嘅係乜嘢咧？嗱，呢個只係中國人喺 Richmond 先會發生嘅事嘅啫，就係冇廁紙賣。大家聽完嘅時候，你覺得好笑。我哋嘅衛生官，我哋嘅政府話俾你，我哋唔會短缺嘅。大家要知道咧，我哋仲有，我哋直情温哥華有廁紙廠嘅，我哋係唔會冇廁紙嘅。但係啲人就點啊？聽完專家講，卻唔做，最後點咧？去到好多超級市場，嗱當然而家可能有翻都唔出奇啊。但係我真係嗱，我早餐晚我冇儲糧嘅。我即係純粹行，但係咧我就好中意行下嗰啲地方，即係望一望。咁我就係嗰幾日去望一望嘅時候咧，發覺因為啱啱屋企冇曬奶冇曬蛋，咁啊買。去到嘅時候咧，啊樣樣嘢都有喎，唯獨冇廁紙。咁我就覺得咁屋企有廁紙箱，我唔使買啦。咁所以我就覺得睇完之後，我就諗緊一個好深嘅體會。就算啲專家講到幾犀利或者幾重要嘅消息，但係當人唔去聽嘅時候，唔去做嘅時候， 我哋所讲嘅嘢仲有乜嘢意思。所以基于今日咁嘅我讲嘅讲题嘅时候，我觉得今日如果我讲嘅嘢全部唔记得都好，你只系记得跟住呢句说话，你就最紧要啦。上帝嘅话，人嘅回应，呢、这个就系最重要。上帝讲紧啲乜嘢嘢重要嘅，但系人点样回应？我覺得亦都係去回應緊上帝究竟對我哋講呢段説話有咩意思。咁所以我好希望咧，今日藉住呢段嘅經文裏面同大家去分享有三個重要嘅信息。第一信息就係我哋頭先睇下上帝嘅話，咁頭先讀咗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都讀出都讀一讀呢段聖經出嚟俾大家聽啦。聖經講話嗱，天使對佢們對佢哋講嗱，佢呢個講係對嗰啲牧羊人咁講啊，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嘅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因为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看见了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哋呢段圣经大家都好熟噶啦，又再所以都唔需要点样讲，即系大家知道就系当时天使向住一班牧羊人，夜晚嘅牧羊人对佢哋讲话：你唔使惊啊，因为佢哋突然间见到异象。你知道啊，夜晚啊，漆黑一片，同我哋而家好唔同啊。我哋漆黑一片嘅时候可以着灯。當時一見到有咁光咁嘅嘢，咁我當然我哋可能會有時諗啊，會唔會有北極光啊呢啲？咁呢個當時我哋應該就係否定咗呢件事嘅。當時咁樣出現嘅時候，佢哋會驚係好正常嘅，唔好害怕。話俾聽個大喜嘅信息就係關乎萬民嘅，就係、今日喺大衛城裏面有個救主為你嘅主耶穌基督就生出嚟啦，一個好大嘅信息係嘛？这个信息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这个信息是不变。有没有听过以上的对话呢？有些官员对你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药厂当中，我们出了疫苗，所以就是这个疫苗可以令到我们抗止这个的疫症。有没有听过这个说话呢？真係有人咁講過。當我哋以為有疫苗嘅時候，我哋可以解決曬我哋呢一個疫症。但係我哋太年輕啦。歷史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上唔係咁容易去解決。打完兩針，而家又話要打第三針。咁有啲如果打咗其他國家嘅疫苗嘅時候，可能要打第四針，都唔知頂唔頂得到。咁我係一個好怕打針嘅人嚟。我是有得揀，我一定不打那些人的，即是我告訴你什麼，不過我打了疫苗，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打了兩，我已經打了兩支，等著第三支，我是一定不打針的，所以你說什麼流感針呢，我一直都不打的，除了呢對上一次我打流感針呢，就是十年之前，那時候什麼豬流感，那時候我有兩個很小的小朋友，所以他們打我也會打，就是這樣，我真的我很怕打針，所以我是做不到醫生，其中原因就是因為我怕血，我怕針這件事。以為打了兩針沒事，當他們說要打第三針，心裡面知道要打的了，但是永遠都不會想走去那個地方打第三支針。好啦，早排啦，咁啊，舊年開始啦，咁啊，嗰個就係擔心，如果有呢、這個，如果我哋有流感嘅時候，咁我哋就要去打針。哇！咁嗰時咧，我心即係叫佢驚流感會影響到可能有其他嘢傳染，我又死死地去，又俾人篤咗針。我頭先講話，我好怕好怕打針，所以當人同我講一個大喜嘅信息，有第三支針打嘅時候。我一啲都唔興奮，因為發覺打完第三支，你可能有第四支，亦可能有打無窮盡嘅針喺當中。我唔係話我哋嘅疫苗公司做得唔好，我唔係話政府做得唔好，而係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呢個信息唔係永恆，唯獨只有呢個永恆嘅信息俾我哋睇到，就係話有啲嘢係永遠唔會改變。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譬如疫苗又好，或者所有的不好的事不断不断发生，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即是我想除了抢食物，我想做主妇的大家都看到这件事，我们的价钱买餸呢真是贵到真是难以置信，最近买起上来没想过蒜头可以卖十个几一磅的， 即係我諗，即係仲貴過牛肉。我好耐冇見過一啲咁嘅發生嘅事啦。咁所以咧，好多人話屋企有後院咧，就要種下各樣嘅唔同嘅嘅嘢，即係令到自己即係有多啲嘅各樣嘅嘢食下咁樣，咁就唔使出去買。但係啲價錢就不斷咁升高，諗住今年啦可以有一個開心嘅即係年同屋企人過啦。突然間政府就話俾你聽，我哋要刪咗所有聖誕嘅聖誕聚會仲得，新年嘅聚會就冇啦。我哋似乎揾唔到一個大氣訊息，因為所有嘅訊息我哋知道嘅係可以隨時有，隨時冇。呢啲大氣訊息唔永恆，但係唯獨聖經佢話俾你聽，佢話當主耶穌誕生嘅時候，呢件事一出現咗係永恆嘅。你話主耶穌已經翻埋上天堂咯，我哋已經唔會再有，但係呢個訊息係冇改變到，仍然喺度話俾你聽，佢仍然作王嗰一位。地上可能有好多嘅事係不如人意，但係大喜嘅訊息卻仍然存在。就算好似頭先我哋所唱嘅詩歌咁樣，聖誕老人派禮物派到俾你，你都未必中意，係咪啊？因為個個人你諗下收啲咩禮物，有時我哋就會點啊？諗個方法轉手，又轉咗去出邊。因為嗰啲你唔想要嘅，咁有啲人可能就係因為怕肥，唔好收朱古力咁樣。咁後生嘅時候咧，我最怕收到啲咩咧？收到啲拼圖啊 ，puzzle， 好怕收到嗰啲，因為點解嗰啲通常俾你又唔會大富，即係唔會1000或者2000塊，我砌開1000、2000嘅，咁嗰啲幾百塊啊，其實冇意思。二嚟嗰啲等係風景畫，即係其實砌咗等於冇砌嘅嗰啲，咁嗰啲係點啊？又轉手，但係你又點咧？即係你發覺嗰啲唔係叫開心。那些只不過是一時間的事，但是我們中國人很得意的，有好事呢是怎樣立刻告訴人聽，是不是？尤其是現在的疫情裡面，我們很留意到了，家裡大家煮飯煮到滿，是不是？很怕了，開始現在有些新餐廳好吃一點的，立刻大家就會瘋傳出外面告訴人聽，即係原本即係温哥華都冇乜排隊嘅，就係因為一個瘋傳啊，因為一個某一個朋友咁啊知道我哋中意食嘢，就正經話俾我哋聽，喂某一間嘅甜品鋪開咗喎，即刻我諗住啊，不如睇下啦咁樣，諗唔到原來晏晝12點已經冇得賣甜品啦，甜品唔係夜晚食嘅咩？12點已經冇啦，跟住去到嘅時候，你話我要排隊，咁然後咧排完隊，仲要話唔好意思啊，依樣冇，嗰樣冇咁樣。好啦，都依樣冇都唔緊要啦，有嗰樣都唔緊要，等20分鐘喎，都等。等完之後睇完嗰個份量，我心諗都係要死死地地喺屋企自己學煮啦。冇一樣信息係好嘅，不過。他發現了一個我們中國人的天性是什麼呢？傳出去，傳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跳下去，人的回應是什麼呢？傳出去。眾天使離開那個地方，牧羊人就這樣說，我們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急地去找到瑪利亞和約瑟，又找到嬰孩卧在馬槽裡。重要就是這裡，打斜了一字，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者孩子的話傳開了，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當你知道有個大喜的訊息是不變的訊息的時候，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傳出去。弟兄姊妹，你會遇到便宜的時候會怎樣？告訴人聽有便宜的賣。同樣，當你知道咁好嘅信息嘅時候，點解你唔話俾你身邊嘅人聽咧？嗱，弟兄姊妹，我明白今年係難啲嘅，你甚至你話想邀請其他人翻嚟教會聚會，人哋都會諗一諗，驚一驚，明白？但係係咪淨係局限於淨係翻嚟教會先係傳福音咧？定係因為我哋有其他方法喺當中咧？我早咗幾日，咁我同一個弟兄去傾偈嘅時候咧，咁我突然間佢講一樣嘢，話我一樣我哋好耐好多年都冇做嘅嘢係乜嘢咧？聖誕卡。佢好多年都冇做過呢樣嘢，因為點解大家而家發覺大家都係用電郵方式就發就好快啦，或者甚至咧你就 WhatsApp 咁喺當中啊，咁啊一撳，哇，已經幾百人、幾千人啦，又唔使俾郵費，哇，幾好啊，即係幾好。但係今年係唔同啲，今年你發聖誕卡嘅時候，因為已經其實講真，我哋連信箱都少開，但居然收到一張聖誕卡，手寫嘅。哇！突然間嗰個感覺好唔同，跟住嗰個弟兄就提我哋：啊，我哋係咪應該發一張聖誕卡手寫嘅？係好辛苦噶，大家手寫嘅，但係俾一啲你關心嘅人，俾弟兄姊妹對佢一個問候嘅時候，就係因為個個都匿埋咗熒光幕後邊，今日突然間收咗張咁嘅卡，心裏邊一種好窩心嘅感覺，又或者。有啲嘅你隔離鄰舍，而家真係好少見啊！大家都會發覺真係少見咗好多隔離鄰舍，因為大家都驚啊嘛，係咪啊？就算見到大家都係隔個面，隔好遠望住 say 個 hi 咁就算㗎啦。我哋唔會真係走埋好似咁樣握手啊，送就算人哋話啊，我送啲食物俾你啊，我屋企整嘅，你都唔夠膽食，因為而家真係我哋大家小心咗，係啱嘅，我唔係話咁樣錯，不過。就是因為全世界都是這樣，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些不同呢？全世界都害怕的時候，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有防疫意識，你知不知道我們仍然要做我們要做的事，隔回兩米，戴回口罩，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當然我現在講台，我之前都問準過，即是不是要戴口罩，我戴沒問題，如果能夠聽得清楚的，我是可以戴口罩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当我们有个这么好的信息，为什么不告诉人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创意了。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需要有多创意，教会需要很多新的人去帮手想一些东西，去有什么创意地将福音传出去。有时候我们教会真的争少少的。成日我们圣经教我们用猪般的智慧，是不是？很可惜我们就调转了。我哋用豬嘅智慧去做嘢，就係好多時就係擺上去網啊，即係就咁俾人咁主人睇。我諗嗰個而家喺呢個世代，我哋需要一啲更加貼身少少，唔係真係走埋去，係我哋真係要話俾人聽，我哋嘅信仰係點樣。喺呢個咁嘅疫情嘅時候，更加需要我哋要將呢個信息話俾人聽。感謝神啊！我琴日收到一個好好嘅新聞，美國。佢話美國咧，佢話即係如果諗下呢個時間，大部分美國嘅教會雖然都開翻部分啦，但係始終比以前少咗好多人。但係諗唔到美國舊年受浸嘅人數係過去幾年以嚟最多。佢話因為呢個疫情令人重新再諗一諗，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盼望？但係咁嘅時候，我諗弟兄姊妹，我哋會去諗下，仲有啲咩盼望？再講喺呢個時間，我哋真係要諗下，如果今次你唔傳福音，可能下次真係冇機會。弟兄姊妹，你話始終都好，加拿大我哋疫情嚴重過好多嘅地方，但我哋比好多地方嘅人都仲係少，即係相對之下一樣。我識一啲英國嘅弟兄姊妹，你知唔知佢哋而家一日有幾多單？一日80,000+。一日80,000+，佢講緊下個禮拜咧，佢哋可能就變咗160,000噶啦，80,000+變160,000，即係咁嚴重佢哋咁。咁佢哋咧都幾佛系處理嘅。如果大家中意睇波，你就知道咧，佢啲球場係冇人戴口罩嘅，仍然喺度當中。咁我即係覺得有時都覺得哇，都我都要諗一諗點解佢哋可以咁。不過冇辦法，就大家思想唔同，我哋唔好喺度當中點樣睇佢哋，佢點睇。但係我諗緊一樣嘢，講真。你今日唔同佢傳，下個禮拜可能佢就染咗病離世，呢個係好真真實實嘅情況，係咪啊？有唔少弟兄姊妹，我諗你好多年冇翻香港啦，係嘛？如果你亞洲嘅，你好多人好耐冇翻香港啊，冇翻香港，而家會唔敢翻香港啊？我諗大家都唔敢翻香港，唔係因為有其他原因，我諗就係坐瞓喺酒店住21日，完咗之後再翻翻，你已經其實要翻嚟翻工啦，係嘛？你咁啊，唯一想探屋企人，你冇機會即係翻香港呢個情況。弟兄姊妹，你諗一諗，喺咁嘅情況下， 你今次唔见，你今次唔讲，下次你连丧礼都机会都冇。我唔系吓大家，呢个系一个现实。我喺旧年啱啱封关之前，我翻咗香港，屋企人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我唔知几时可以再翻去。喺咁嘅情况下，弟兄姊妹，你传出去嘅信息是有永恒价值，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人会去了哪里。你知道吗？既然上帝有这么好的大喜讯息，人的回应是怎样传出去，这是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的话，他讲什么？荣耀神。我想这句说话也是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上帝说什么？荣耀他。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神是创造所有一切的，我们的神是会照顾我们所有的起居饮食的。当我们都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可以去呼求去呼应，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向我们疫苗呼应，有时疫苗都不能够帮到我们多少。但我身边，我想你总会听到有些朋友就算打齐两针都一样会有机会是有这个病，不出奇。这个不是一个，即係講真，我唔係覺得即係好可惜，或者世上連我哋做教牧同工嘅黃牧師同我哋都識嘅啲教牧同工，佢哋都一樣打曬兩針，都中咗啦，都唔出奇，係咪啊？即係再講真係冇人會知道一樣嘢。但係我哋嘅上帝就係一個照顧我哋嘅神。今日主席頭先都講話，我哋特別為到我哋身體健康祈禱嘅時候，呢啲係我哋可以做嘅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祈祷？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万能的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人有什么回应呢？人的回应就是牧羊人回去了，就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一切东西就归荣耀给神，赞美他。听姐妹，当你知道上帝的话叫我们荣耀他的时候，人的回应是什么？敬拜和赞美。你有没有参与敬拜呢？当然今天在当中我们有参与敬拜。我又要包一包底先。如果譬如有些网上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不会怪你们的，因为我想每一个人衡量就是每一个的聚会，连我自己教会现在已经全网上聚会了，我们都没有，因为我们夜晚聚会，所以我们全网上聚会，我们都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不会说因为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说我不回来我不是敬拜，不是。总之你知道11:30在这间教会11:30崇拜，你不会11:29中一张床，那我就明白了，那你已经是一个很好很尽责 的基督徒在当中。你不要去到就说哎呀不要紧啦，头那十几分钟都是诗歌而已，不要紧，最紧要听到那段时间齐得。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真真正正拜，这个只是顺便听下那个堂道好不好听而已，这个不是敬拜，这个不是赞美。真正敬拜，真正的赞美，不是只在崇拜里面。真正的敬拜，真正的赞美，是你怎样活出你每日的生活，你怎样准备。弟兄姊妹，这个是敬拜和赞美。弟兄姊妹，可能你黄牧师，当然这个我又没有跟黄牧师夹的，我也都提一提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都明白的，即是到年尾的时候，教会成日都会讲叫你奉献这件事。这个不是黄牧师讲的，这个即是纯粹是我的意见，并不代表教会和牧者立场， OK？ 所以如果有什么事不要闹黄牧师，是跟我讲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再提大家，圣经里面都讲过，奉献是一个敬拜。奉献本身是一个敬拜，这个是你会怎样回应上帝在过去一年里面怎样对你的爱你作出的回应。弟兄姊妹，我明白有不少弟兄姊妹可能失了业或者各样的事，我也没有在当中会说一定要多少钱才对，我也不是这样说，纯粹就是用你自己对神的心，如果你未准备好的，趁着现在开始准备了，开始准备了。 唔好永遠都等到，哎呀，下個禮拜翻嚟崇拜，哎呀，下個禮拜翻嚟崇拜，又唔記得帶 check 簿啦。跟住我又唔記得咗，哎，遲啲先，上帝唔緊要啊，爭住先，遲啲一定得。我諗呢個唔係真真正敬拜，唔係真正正讚美，真正敬拜同讚美係點啊？一早準備好禮物，仲記唔記得？呢、这個係幾年之前啦，我曾經喺度當中講句講嗰度嘅時候，大家仲見到幾個博士去朝拜耶穌嘅時候，佢哋係準備好禮物，係咪？佢哋準備禮物係準備幾耐啊？如果大家睇咗聖經裏面，可能大家都會諗緊準備幾耐啊？由出發嘅之前已經準備好咯，到咗去見到耶穌嘅時候，俾到佢嘅時候，其實已經隔咗幾年時間㗎啦。喺嗰幾年裏面。他没有想着用了耶稣那份礼物，他一路不断的准备，就是要为着见到这一位将来要作神的王的时候，他就准备好这份礼物。就算他离乡别井这么久，他都没有用到那些礼物，他准备好就是想着去奉献。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去讲的。那当然我要再讲一句，就是说弟兄姐妹，你的奉献和我的荷包是没有关系，所以我特别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不是因为你的奉献去了我的荷包，是因为你的奉献是代表你和神的心。所以如果你未准备的，现在开始准备。感谢神，今年真的听到不少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真很多的机构会告诉我们，很多的慈善组织今年都是搞不定，即是奉献跌了很多。非基督教更加明显跌了很多。但是今年教会普遍的奉献是没有少到。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时候，我要感谢神。即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改变了形式奉献，但我们的心仍在这里。但是我都要再强调一句，既然你知道上帝是荣耀的上帝，你的敬拜你的赞美你准备好没有呢？你会不会怎样，譬如说你明知道今天星期日要回来教会聚会，你昨晚有没有早点睡呢？会不会一早会准备起身呢？又或者知道昨晚都不够瞓啦，会不会今朝一早起身第一件事饮杯强力的咖啡，令到自己醒神？嗱，呢个好重要的。我不是说呢个错，呢个是啱的。我哋作为牧者，我哋都一样。我哋知道啦，男士们啦，起身的时候我哋会点样？弹上颈，弹上颈是很难的，即系好难要开声的。所以朝头早我哋起身系特别要讲道嗰日咧，我哋会更加早起身。点解开声？开声是怎样？不要喝甜东西，可能有很多方法，大家真的个不同。我就一再早一点起身开声，可能开声有些人就会吓醒隔壁邻舍，但是用这个方法令到自己开到声为止。为着怎样呢？不要弹上颈，因为弹上颈是令到弟兄姊妹听得很不舒服的，因为我重视这个聚会。同样，如果弟兄姊妹你重视这个荣耀的上帝的时候，你怎样去敬拜，你怎样去赞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个是第二点跟大家分析的。第三点，上帝的话是人的名字。他说满了八日就给孩子行国礼，与他起名的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大家看到这段圣经就是改名。第一个当时的他们叫名叫耶稣，很正常，就是叫他名耶稣。但你要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普通到不得了的名字。弟兄姐妹，我想相信到今时今日，你帮你的仔女改名字都不会讲得很普通的名字，是不是以前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不会再这样叫的了，是吧？英文名可能以前就 Peter、John， 我想现在很少人，我们下一代叫 Peter 或者 John， 即是很少这样。Michael， 我想成家都是，是吧？那些我们不会再这样叫的，是不是？当然，如果你改了名字，我是有意思的，我不是笑你，我只是纯粹这样讲的。这个意思是吗？改个名字。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望子成龙，是吗？改名字呢，我们改的名字呢，读不到就最好的了。或者那些名字一定要呢飞黄腾达的，要很厉害的。那些改的名字，我们就真的要令到全世界都知道，哇，这个名字就是他、就是、的了，没有其他人了。我们改名字是这样。跟着然后呢再行多一步。我们希望你仔细读大学的时候，你想着他读什么？ 啊，大家就諗啦，啊，讀電腦、金融、醫科、工程師，嗱，通常我哋都嗰啲寄望就喺曬呢度啊，係嘛？有冇錯咧？作為父母，我唔敢覺得呢個係錯。不過呢個係咪神嘅意思咧？弟兄姊妹，當瑪利亞同約瑟佢為佢個仔，雖然佢都知道呢個仔係將來會拯救噶啦，佢其實如果要改名嘅時候咧，佢可以跟族譜約瑟嘅族譜去改名嘅喎，跟住個族譜改名咪得咯，又唔使諗咁多嘢。不過佢哋按住神藉住天使俾佢嘅説話，話俾你聽，如果既然佢叫呢個仔叫耶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什么？约书亚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普通到个地步，可能他们觉得哇，可能整条村都不知道多少人是这个名字，所以大家不要想着耶稣这个名字是很独一无二，不是啊，耶稣的名字是很普通的，是真的，真的，如果你可能去回耶稣的年代，你叫耶稣，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叫，我们翻译就叫耶稣而已，其实去到他就是 Joshua Joshua 这样，即其实就是这样的，可能大家成站举手全部都是那个名字，所以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但是作为父母，他没有因为这个普通的名字他却步，相反他更加重要的就是说按住上帝要这个小孩子的心意去做。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回应是怎样呢？跟从。神要做的事，人要做的事就是跟从。望子成龙是没有错的，弟兄姊妹，我不会觉得这个 是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地方，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慢慢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尤其是我两个仔都开始长大了，越来越大了，即是可能王牧师就见过了，我大仔已经入大学了，即是喳一声，以前还记得以前去同工会的时候，我还会带着 BB 出去，因为那时候我太太上班，我就是带着小朋友，即是这么小，我仔都入大学了，就是这样东西，我想说哇，都好，即係好諗，難以置信噶嘛。咁我大個仔都已經有自己嘅嘅思想空間，咁佢有佢想讀嘅嘢，冇問題。可能唯獨就係個細仔啦。有時候我都有諗緊，我細仔點咧？因為我大仔真係又比可能即係比我想象中叻，比我太太都叻嘅時候，我自己又諗緊啦，我仔都應該踢一踢佢，應該喐到嘅，去到嗰啲位嘅。咁我就即係將我大仔某啲寄望就放咗喺我細仔身上邊，好想踢下佢，喂去啦，去啦，去啦咁樣，係咁樣，即係我哋做父母都會咁樣諗。但呢排我開始要細諗，我細仔同大仔唔同，佢嘅成長同大仔係完全唔同。我大仔可能好諗嘢好理性，但我細仔根本諗嘢唔理性。不是错的，是他性格是这样的时候，如果我逼他是不是对呢？调回转就是说按住神的心意叫他怎样长大，而我作父母就是培育他长大呢？嗱，这个就是在当中我可以不断去思想。嗱，当然我不是现在我有一个取态，究竟我应该怎样叫我仔去读啲乜嘢？因为到今日，我大仔好细个已经话俾咧，佢想读乜嘅啦，所以基本上而家系跟住条路走嘅啫。我细仔到而家十一班啦，都唔知第时想点。佢嘅性格就系咁啦，有冇错咧？其实对佢嚟讲系冇错嘅，因为佢嘅性格就系咁啊嘛。神安排我大仔条路，唔等于佢我细仔条路一样嘅时候，作为父母我要做嘅嘢系点样咧？我哋继续按住神嘅心意，将佢哋养育长大。呢个系好重要，弟兄姊妹，我哋唔系谂我哋想点，而系上帝你想我两个儿子点，而我就系配合。由改名到他成长，我的责任是管家，就是培育这个小朋友做上帝你要去做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有一天如果你的仔突然跟你说，阿爸，我现在不做我想做的事了，咁可能你调翻转会咁谂啊！我哋做牧师，如果我仔同你讲做牧师，咁啊应该好开心啊！我应该好开心，系我应该好开心。咁但系都有啲牧者亦都好坦白咁讲，我就系唔想我仔做牧师。点解咧？太辛苦啦！你做你要做嘅嘢，但系如果神真系安排佢做一个牧者，我嘅责任系乜嘢？培养佢成为一个牧者。如果有一日我仔同我讲话，阿爸，我想做其他嘢，做啲我睇唔起嘅行业，但系可能神有个心意喺当中嘅时候，咁我要做嘅嘢就系按住个心意养育佢。嗱，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弟兄姊妹，我不能不否认呢个绝对系一个挑战，因为有啲嘅嘢可能系过唔到我哋呢关。但是如果你想返上嚟回返转头睇，佢冇做作奸犯科嘅事，甚至佢好清楚係神嘅心意叫佢做呢样嘢嘅时候，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嘅父亲，我要做嘅嘢就係回应上帝所带嚟嘅呼召去做呢样嘢。有时我哋作为牧者，我哋係有难处喺当中。有时諗下，可能好多时会问啊，点解神你会叫呢个做呢啲嘢？点解我永远都做唔到呢啲嘢？唔单止系牧者，做父母都会咁谂。但系我哋唯一要做嘅事系点样？上帝既然你咁样吩咐，我就照听照做。就算嗰件事系冇人会做到，我其中一位我好佩服嘅圣经人物就系耶利米。容许我用这个故事作一个结束。耶利米，咁大家知道有两本书，一本耶利米书同耶利米哀歌。这个先知是我好佩服的一位先知，因为我相信我做不到这个位。因为一个先知可以讲到没人听的先知，耶利米就是这一位先知。讲这么多年到没人听，但他照讲。杨牧谷牧师曾经用个书名叫《泪眼先知耶利米》，即是说他讲到的地步就是一路不断喊，因为个问题就是在人的角的心里面，他真的发觉我所做的事完全没有果效。但是他很清楚上帝叫他就是做个先知，几难做个先知都照做。他去做去做去做。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做英雄，但是有些人可能永远都是很低层的位置。但是那个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既然上帝叫得我们做，人的回应就是怎样呢？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圣诞节，我们继续的将这个好的信息传出去，继续有敬拜，继续有赞美我们这位上帝。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跟从上帝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祂的旨意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旨意。虽然这个旨意可能很多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甚至不起眼，但是我们藉着这段圣经给我学到的事情，你去做吧，平平安安地去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跟着后面那句，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人有平安？就是作神所喜悦的事的人。你心里有平安吗？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平安，由今日开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的平安归于那些愿意做上帝所喜悦的人，个平安就临到我们当中。愿这个平安给每一个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人同在。我们一起祈祷。真是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有学习，一起有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在藉着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你叫我们要传出去，又将这些信息我们告诉别人来听，我们要有敬拜，我们有赞美， 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行出每一日你吩咐我们所做的事。主啊，求你在当中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叫我们知道上帝啊，你就是那个叫我们去创始成终，要做上帝你要我做事的人。虽然可能地上可能所做的事是微不足道，但是主啊，仍然叫我们忠心，愿平安赐给那些你所喜悦的人。多谢听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